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十七集，刀魔。刀府镇最大的那家客栈名字叫香满楼，貌似里边的烤鸭很出名。展昭和小四子一路走过来，两人有说有笑的交流吃烤鸭的心得。小四子别看小，倒是对美食很有研究，也因为公孙太疼他，总变着法儿弄些好吃的给他吃，因此小小年纪也算是个小饕餮。展昭就更不用说了，美食乃他人生一大爱好。两人原本气氛挺好，肚子也都有些饿了，兴冲冲到了香满楼门口，却感觉到了一丝异样。哪里异样？倒不是说腥风血雨，而是偌大的客栈里没有人，外边倒是有几个好奇张望围观的伙计和路人。这是不合理的，这个时辰正好饭点，吃饭的人应该很多才对。展昭凑到一个伙计模样的人身后，好奇地跟他一起望，小四子也望，不过一楼一个人都没有，也不知道他们在看什么。那伙计觉得身后有人，一扭脸看到展昭和小四子两张脸，一大一小，不过两双可都是大眼睛。 你们看什么呢？香满楼不做生意吗？ 坐坐坐坐。 伙计傻呵呵地点头，展昭和小四子对视了一眼，一起进楼准备找白玉堂和赵普去。 这位公子，你抱个娃娃就别进去了，里面有五人打架呢。 谁打架？ 可吓人了，会飞的呀，楼上桌椅都倒在地上了，一个黑衣人和一个白衣人。 不是赵普和白玉堂打起来了吗？这还得了？ 展昭也不走楼梯了，一跃上了二楼，大喊一声：“ 以和为贵啊！” 二楼除了正当中那一张桌子，四周围的桌椅的确都倒在地上了。展昭是行家，一看就知道那是被内劲震塌了。不过并没有剑拔弩张的场面，正当中的桌子还完好无损。桌边赵普和白玉堂对坐着，一人手上拿着一个酒杯，一起转过脸看着二楼阳台栏杆上的展昭。他们身边欧阳拿着筷子，紫影端着饭碗，哲影拿着个汤勺，三人都看着展昭。 没打架吗？ 展昭， 展昭扭脸就见小四子戳戳他肩膀， 拖鞋要掉了。 展昭低头一看，小四子脚上那一只木拖鞋命悬一线了，赶紧伸手一捞，纵身跳到了栏杆里，将拖鞋给小四子穿好，到了桌边不解地看着两人。 楼下伙计说你们打架呢。 白玉堂和赵普都愣了愣，对视一眼后似乎都明白了。 没打架，他俩会刀呢。 白玉堂给展昭倒了杯酒，让他坐下。展昭坐了，将小四子放在一旁，紫影顺手将小四子拽过去喂他吃饭，看起来很喜欢小孩子的样子。展昭明白了，赵普和白玉堂都是用刀的，而云中刀和心庭侯应该都是刀中的妖物，见了面可能切磋一下以刀会友，倒像是两人会做的事情。又看了看二楼几乎全部被摧毁的样子，展昭有些不满。 你俩可记得赔钱啊。 自然。 喝了杯酒，展昭见赵普和白玉堂相处的貌似还不错的样子，就放心了。 你找白玉堂打听什么？ 展兄听过刀魔没有？ 展昭原本举着筷子准备吃饭的，不过一听赵普的话，筷子放下了。 原来是问他这个呀。这跟你突然来刀府镇有关系吗？ 有一点。 赵普喝了杯酒，见小四子边吃边好奇地看着他手里的酒杯，就递过去了。 尝尝不？ 哎，他才多大你就让他喝酒？ 尝尝又不会死，你小时候不偷喝口酒，后来会知道喝酒吗？ 子颖撇撇嘴，懒得搭理赵普。赵普又笑嘻嘻地去逗小四子。 哎，尝一点，别告诉你爹就没事。 小四子笑容满面接了酒杯，尝了一口，直吐舌头。 苦的。 众人都叫他逗乐了，展昭端着酒杯笑，瞧了一眼身边白玉堂，他嘴角也微微挑起，看来心情不错。赵普逗完了小四子，就回头跟展昭说起正经事儿来。 是这么回事，前阵子我军营附近啊出了一件怪事，西北的要塞附近每年这个时候会搭起一个临时的棚子，我会请很多铸刀的师傅到那儿，一方面打造一些新的兵器，另一方面帮着将士把豁口或者是锈了的刀啊修整一下。 展昭点头，每年这个时候基本都没有战事，整修和储备兵器是必干的事情。 然后呢？ 然后就出了一件怪事呗。这次第一批铁矿石是从西边那边运过去的，不够好，那几个铸刀师傅啊都说打造出来的刀肯定都是次品，所以我就想法子又找了一批铁石回来。当地的那个向导跟我说，西北靠近大漠的边缘有一个赤铁矿，之前有人开采过，弄出来一批刀，据说啊都是红刀，削铁如泥。不过后来啊这个矿啊不知道怎么的就荒了。 展昭和白玉堂都点了点头，这的确是好东西。赵普似乎说的口水干，对折影勾勾手指，那意思是你继续，我歇会儿。 我带着人去探了探，还带了几个铸刀的铁匠，几个师傅看过之后说是上好的赤铁矿，就都挖开了，我们运回来不少好矿，想着多做些兵器。 这是好事啊，这跟刀斧阵有什么关系啊？ 问题就出在那批赤铁矿上，我们用那些铁矿石剁了刀，却死了三个铸刀师傅。 为什么？ 那三个铸刀师傅的死因都一样，铸刀的时候不分昼夜，双眼冒血光，等铸完了试刀的时候突然狂性打发，最后把自己杀了。 三个用刀的都是这样吗？ 嗯，当时我们就觉得不太对劲，所以铸刀的项目都停工了。找郎中查了一下，所有的铸刀师傅都产生了一些变化，性情开始暴躁，眼睛也出现血丝，不肯休息，跟着魔了一样。 莫非那批铁石有问题？ 我当时也这么想啊，就找了好几个郎中过来看，不过没检查出来什么问题。 我连跳大神都请了。 子颖边说边细心地给小四子挑出没骨头的烤鸭肉塞进嘴里。 什么巫师啊大神啊各路大仙都前来看了，没一个明白怎么回事。 直到后来有个当地的老向导说了关于邪矿的传说。 欧阳似乎是吃饱了，抱过小四子喂他吃饭，让子颖吃自己的。展昭很想专心听他们说着离奇的事儿，不过看着这几位赫赫有名的大将军抱着小四子跟只小猫似的轮换喂食，怎么动作这么娴熟呢？哲影似乎是个很细心的人，看出了展昭的疑惑，帮着解释了一下。 军营里头娃娃都是放养的，元帅是孩子王，军营里的小魔头都喜欢跟着他这个大魔头吃饭，我们都帮着投喂。 展昭点点头，对军营又有了些新的认识。赵普和这几位将军虽然名声很响，但是人并没有多大的架子，很随和也很亲切，不知道公孙为什么像是跟他们有过节。不过展昭对公孙印象也很好，这位书生别看脾气怪怪的，但人心仁术，再看他将小四子照顾得如此之好，绝对是个好人好大夫，两者之间肯定有误会。 邪矿？矿还有邪的吗？ 据说啊，那一个矿大概是百十年前被发现的，当时有很多放牧的部族都在这一带活动，其中有一个部族在寻找水源的时候无意中找到了这个铁矿，就悄悄开采制造兵刃。 那可是死罪嘛，无论当时这块地方归属谁，撕开铁矿铸造兵器绝对是重罪。 所以后来就被发现了，整个部族都遭到了清剿啊，血染矿场。可是从此以后，凡是开采那个铁石场来铸造兵器的，无论是国还是部族，只要沾染过，一年之内必定灭亡。 这么邪门？ 所以是邪矿咯。 哎，说了半天，刀斧镇有东西镇得住你的邪矿、邪铁、邪兵刃？ 要平息这些刀的怒火，就是找到最早的那一把刀，所以我说要找刀魔嘛。 熊熊，刀魔是什么？ 因为实在吃不下了，终于闲下嘴来的小四子忍不住扬起脸问众人： 刀魔呢，也叫刀魂，或者说刀血，通常有些疯子铸刀或者铸剑，喜欢加一些别的东西进去，比如说自己的血，要不然就是别人的血，动物的牙齿，又或者干脆拿人来铸造，为的就是让刀有命，有主人的性格，或者有主人想要的性格。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欢迎收听掷地有声账号下其他精彩作品。